牛奶配面包，豆浆搭油条，咖啡恋上蛋糕，而美好的早晨就从遇上好音乐开始。嗨，我是郁可唯，现在是早上9点钟。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呼和浩特99.1，太原89.3，福州92.6，杭州103.2，广州87.4，上海107.7。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魏野，来关注一组文娱资讯。林超贤的新片《红海行动》日前在摩洛哥开机，目前张译已经确定加盟。片中他将有望搭档彭于晏、段奕宏和黄景瑜等，影片预计在今年的下半年上映。超级灾难大片《哥斯拉2：怪兽之王》昨天敲定了一个重要角色的扮演者，曾经在今年的奥斯卡热门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当中出演男主角哥哥的凯尔·钱德勒将正式加盟。这部影片将于2019年3月22号登陆北美院线。由张国立、蒋欣和高欣等联袂主演的家庭生活伦理剧《老爸当家》将于3月2号起登陆贵州卫视。本剧围绕着真实而复杂的家庭生活展开，对于父女关系、婚姻关系等种种社会现象进行了细腻的描绘。电视剧《鸡毛飞上天》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开播发布会，导演于丁携主演樱桃、陶泽如和高初瑶等集体出席。本剧将在3月2号登陆浙江卫视和江苏卫视。由山东卫视打造的《花样梦工厂2》即将于明天晚上继续播出。继田亮和何文娜之后，本期将迎来第三个奥运冠军刘璇。退役16年，再次大动筋骨接受高难度挑战的刘璇表示，这是他从艺多年以来接受的最难的项目。今天晚上，江苏卫视《最强大脑》将进入到脑力名人堂资格赛的全新阶段。中国女排总教练郎平、围棋选手柯洁以及大 S 将会在节目当中亮相。摩登天空昨天宣布，2017年度草莓音乐节将全线回归，并正式发布了年度主题《孤独巡游者》。音乐节将继续登陆到全国的15座城市当中。近日，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走进云南罗平，歌手平安特意来到了当地的希望小学支教，并现场客串音乐老师，教学生们来演唱公益歌曲《星星不眨眼》。曾经因为独特画风吸引了众多眼球的女子组合 Sunshine 的三名前成员近日推出了网络热曲《躲蜜》，歌曲凭借着新锐编曲而走红，但同时也引发了组合新老成员的隔空对呛。上海歌剧院首部现代舞剧《早春二月》将于3月3号和4号亮相上海大剧院。本剧故事改编自柔石的小说《二月》。用音乐与世界连接，本次由小鹿编辑为也播报的 News Update 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继续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关爱母婴健康补钙专家美国迪巧邀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北京晴，11到零下2度，天津晴，10到1度，上海多云，9到3度，重庆阴，10到7度，呼和浩特晴，2到零下9度，乌鲁木齐晴，零下3度到零下12度，兰州晴转多云，8到零下4度，银川晴，5到零下6度，西宁多云转阴，5到零下11度。PM2.5 的指数，北京99，天津85，上海20，重庆12。

位早安，今天是2月24号礼拜五，五天的时间又过去了，周末马上就要来了。今天早上呢，我看到一条这个最有话题度的新闻，应该就是美国宇航局刚刚发现，这个据说在40光年之外有7颗类地行星，也就是说又有可能会发现人类在外太空生活的足迹。各种网友的留言都很有意思，比如说40光年啊，那看到的他还是我爸妈年轻时候看到他的模样了。还有人说，那有什么关系呢？发现了就发现了，除非他那边有多余的女朋友，因为我始终是单身一人。每到礼拜五的时候，大家心情会变得格外的开心，然后脑洞也会变得格外大开吗？9点10分，这里是 Music Radio 自在音乐，我是魏野，今天3小时开始了。He believed in rock and roll. She left her pants and those lily white fences and headed out to Hollywood in search of a soul.But she had to pay the toll. Yes, she did. They were bound to find each other. He needed proof, she needed a brother. That's when stars collide. When there's space for what you want, and your heart is open wide.Of women for the stripes of the road and learn the meaning of grace. That's when his cup overflowed. And she said, He said, My faith keep me from willing, but you know that I'm able. And if there's some room, I'd like to sit at your table. She said, It's tight. I think I can fit you in.This kind of love don't come from a prayer. Ain't talking rebound, born of despair. Yellow sun rising on their bodies in bed. Two people in love with nothing but the road ahead. Oh yeah. Oh, oh. All right.He believed in jazz, rhythm and blues, and this thing called soul. He believed in rock and roll. Him, she wanted to see her name appear on the big screen. He just wanted to hear her scream his name. Can you scream my name? Do you know what I mean?Talking rebound, born of despair. Yellow sunrise, so what is it be? Two people in love, nothing but the road ahead.听到这个好听的声音，或者说听到这个每当听到都会让你格外怀念的声音，是在2016年已经离开了我们的 Prince Rogers。在今年呢，有很多厉害的歌手2016年的时候离开了我们，但是就好像音乐或者说体育一样，有的时候悲伤的事情它会转化为另外一种方式，比如说你听他们的歌，你看他们曾经很精彩的这个镜头，然后用另一种方式永远的记住了他们，难过的事情会转化成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就是音乐或者说竞技体育会带给喜欢他们的人们的力量吧。马上来听到这首歌，来自拉拉徐佳莹，香水。 香水告诉蔓延在头目间 是什么都是好，用最暧昧的纸条，这样浅薄的爱也许才能让你不想逃，最后什么都不要，再也卑微心跳，即使忏悔也许才能免入寂寞的牢。不是否爱情已经发出不知不觉的警报，要早就都别想熬，一开始什么都说好，用最暧昧的纸条，这样浅薄的爱也许才能让你不想逃，最后什么都不要，再用卑微的心跳，即使忏悔也许才能免入寂寞的牢。不是否爱情已经发出不知不觉的警报，要早就都别想 享受自然的呼吸，感受生命的律动。京东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以自然的健康能量，让呼吸焕发生机，养肺润肺，止咳化痰，生津补气。京东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香港制造，精彩每次呼吸。京东念慈庵总厂有限公司荣誉出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 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 我要能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撒米郑秀文呢，最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身份，而在现在这一刻，他的身份是歌手。这首歌来自撒米的《犀利》。 谁赠你这种称呼？如预计你飞不高，谁欲拆你的跑道？其实教你亲手破。谦卑地做，就像神位自由而做。资质渐露，就恨从没不轨企图，加添力度，自量其实更是残暴。天公地道，是做人为快乐而做，不必让路，若被欺凌者们当着路，星光大道就在前面作十余步。谁在错你的骄傲？处你跟天比高，明日你破空出道，拿下这份要折刀。你可以好犀利，你可以改造你，人被人活埋你，再突出你。你可以嚣张地去耍你的利器，人在流汗。 可以 刻的他是歌手郑秀文，带来这首《犀利》。而在早期的时候，他已经发行了自己的全新的国语 EP， 名字叫做《裸》。而且一贯都非常有个性的萨米啊，他说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希望号召大家都能裸体来吃一顿早餐。同时他的演唱会最近也在筹备，你如果是电影迷的话，你会发现最近他的合约男女当中，他和张孝全啊两人都是饰演一个跟本身反差非常大的角色，霸道总裁的郑秀文也是收获了不错的电影口碑。 The way I feel, I'm standing still, nothing else matters now, you're not here, so where are you? I've been calling you, I'm missing you. 最近呢，你会发现在你身边举办的演唱会已经是越来越多，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所谓的拼盘演唱会如果不推出一个全明星阵容啊，好像这个主办方都不好意思开口。那刚刚在澳门地区举办的这场演唱会真的是超大牌，里面有的谁呢？李玟、陈奕迅、许志安、孙燕姿、莫文蔚、周杰伦、林俊杰等等等等。而最令网友开心的就是在压轴表演上面是 JJ 和周董两人合唱了《算什么男人》。马上来听到的呢就是林俊杰个人的歌，他也会在《奔跑吧》全新一期当中的第一期节目当中来担当节目嘉宾。这首歌来自他的《西界》。 再过整53年就漆黑一片，没有人看得见我心深处的阴暗面，只能眺望东边。你的世界太远，撑到想象的极限，幸福有多甜，黑夜已吞噬我，就是拉不到你的手。面对面，却可 太远、哦、撑到想象的极限，幸福有多甜，黑夜已吞噬我，就是拉不到你的手，因为我活在西边，只拥有半个白天，一到午后夜色就蔓延，虽然和你面对面，却看不到我的脸，感觉到你不安的视线，在世界的那一边，只能有半个白天，暗自祈祷上天的垂怜，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尚文杰。 如果爱是座公寓， 一部电梯里的男女人生悲欢， 打那半电梯人群中间过你，我的心高高低低。 郁可唯全新专辑0000主打电梯，唱出你的现在过去与未来，滚石唱片。 欢迎回来，自在音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在周一到周五的早上9点到12点的播出时间，新浪微博上中文魏野加上英文怎么 I 就是我本人了。那马上来听到的这两位歌手呢，有很多很多很奇妙的联系，因为我们经常会说有一些歌手他们有一样的声线，但是究竟有多像呢？ Mr. 组合他们的主唱曾经唱过假如我是陈奕迅，而这首歌先来听他们的编程。 在遥遥长路里，天边海角在那追，在茫茫迷雾里几多山聚，在凌晨甜梦里我听到呐喊声，如城墙门渐厚打开也累，谁挑起巨浪与风声？ 心活，谁话这时空只有暂借。在童年时代里，美好亦记在那区，在朦胧情路里，多少眼泪，在琴弦蓝调里，哦，总有乐与悲，而为何人大了，天天喝水。 唱歌的这个声音啊，不是陈奕迅啊，这是来自 Mr. 组合的歌，叫做《编程》。Mr. 组合的主唱名字叫做 Alan， 在他被发现之前，他是环球唱片的工作人员，而且专门负责对接电台工作。直到有一天，我很好奇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然后被发现，然后成为了职业的歌手。2009年，他们演唱了《如果我是陈奕迅》这首歌，拿到当年四大传媒颁奖礼当中10项大奖。2010年，他们在红磡开了演唱会，而2010年的陈奕迅拿遍了歌手界所有的奖项，甚至那一年还成为了最佳男演员。 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 一句，好久不见。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Miss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倾听我的梦。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Tia 袁雅维。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音乐历程当中的一些小故事。我记得那个时候12年的时候，我开始组建自己的第二支乐队，叫 The Nuts。那个时候排练，我们经常扛着乐器，然后去各种地方去演出，然后小的 live house 去表演。我们积累到了一些自己的原创作品以后，我们准备发起了第一场售票演出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一个小型的 live house， 很多地下乐都在那里演出。那我们也如愿的在那里被邀请，就是举办第一场售票的小型的 live。可是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当时没有人知道我们刚刚组建，所以当时我记得好像卖票就卖了十几张票。那个时候对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啊，有一点凄凉哈，就是从票数上来讲。但是我们还是非常的饱满，非常的就是热情的给这十几个买票的观众就是带来了最完整最热情的演出。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寻找音乐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是觉得每一个有音乐梦的人都一定经历很多的挫折，碰过很多的钉子，但我觉得就幸好还是有音乐在，幸好有自己的梦想，这一切的经历都是我们自己的积累，然后在将来的创作和演出上其实都是对我们每一个音乐人有帮助的。所以这些不完整，这些有缺陷的经历其实都是最美好的收获。所以只要有音乐在，就不怕孤单，不怕寂寞。 等不到你成为我最闪亮的星星，我依然愿意借给你我的光，投射给你，灿烂的光芒静静地挂在遥远的天上。当你沉浸天空那条冰冷的银河，你淋的波光够不够暖和你？当你想起

偶像给予粉丝的力量往往是什么样子的呢？如果说改变他的一生或者改变他的价值观说的有点太大了，但是很有可能就一不小心成为了他为之一直奋斗的目标。比如说在刚才我们听到 Mr. 组合他们的成名曲是如果我是陈奕迅，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一位呢，可以说这首歌也是属于在近几年改变了他命运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刘维有唱过因为你是范晓萱。 很久以前曾想过当导演，把我和你拍在画面里面一起、哦、唱着 You are my sunshine。曾经写信寄到你的身边，一直期待你会在我眼前看我，对我说我不是失败的面。因为你是范晓萱，所以我才要成为 pop star。再站在你面前，把你的歌曲唱一万遍万遍，死了也甘愿。我说过我要赚很多钱，房间里摆满你的唱片，哼着你的歌 Rain in my heart。 双鱼女生所有都很善变，只有你对音乐一直没变，想要见你一面。如果我写死了怎么办？因为你是范晓萱，所以我才要成为 pop star pop star。 再站在你面前，把你的歌曲唱一万遍。 刚刚签到了王祖蓝公司的旗下，他是刘维，这首歌因为你是范晓萱，也是足够努力足够在工作当中来拼命的刘维了。马上来听到的是阿萨的这首歌，在本小时最后，他叫爱赢才会拼。我在当初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突然顿了一下，然后在想这个问题，确实爱拼你就会努力的赢啊，但是如果你觉得根本就不会赢，你还会去拼吗？一定是心当中有成功的信念，所以他的逻辑关系也完全成立。好了，我们的自在音乐9:55，本小时听到最后来自阿萨的歌

原创民族歌剧《运河谣》将于3月3号到5号在北京国家大剧院迎来第五轮演出。昨天晚上，剧组和乐迷互动的这个同唱《运河谣》活动在大剧院举办。我们来听音乐之声记者小武发回的报道。 原创歌剧《运河谣》是北京国家大剧院2012年推出的首部原创民族歌剧。这部作品以民族唱法为载体，以京杭运河为故事背景，描述了剧中人物在运河上跌宕起伏的命运际遇。已经参与了前四轮排演的王立达、王宏伟将继续担任第五轮演出的主角。在和乐迷的交流中，他们分别带来了作品中的精彩唱段。剧中红莲的扮演者王立达，为了能够让乐迷更好地理解这段演唱，王立达还在现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这一段虽然是我一个人在唱，但是是跟秦孝生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在船上一边划着船，一边跟他告诉他这个运河上都有些什么样的故事。觉得这一段在水红莲这个人物当中来说，应该是最幸福最浪漫的一段。 伴随着乐迷的演唱，王立达进行了细致的指导。 这一句的感觉就是好像看到了更加长远的一个历史，就是更加的开阔一些。 剧中秦孝生的扮演者王宏伟在听了乐迷的演唱后进行了非常专业的点评。 歌剧呢，它是不是简单的歌唱，它是有人物有情节，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努力，希望下次再来的时候能够唱得更好。 歌唱家们的点评也让前来到场的乐迷感受颇深。 歌唱爱好者嘛，对民族原创歌剧我们都很关注。你像刚才王老师给我介绍的那个，他很重要的一点提到就是歌剧和歌唱的这个不同，这个人物的代入感，这个是我们普通的歌唱的爱好者可能体会不到的。这个所以得贴近大腕，贴近他们之后，这个机会我觉得哎特别的好。 有了艺术家们的坚守和传播，有了乐迷们的热情，相信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关注这部原创民族歌剧，共同推进高雅艺术的普及和发展。音乐之声记者小武，北京报道。 用音乐与世界连接，本次由小鹿编辑为也播报的 News Update 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Music Radio气象报告。 北京晴，11到0下2度，天津晴10到1度，上海多云9到3度，重庆阴10到7度，呼和浩特晴2到0下9度，乌鲁木齐晴0下3度到0下12度，兰州晴转多云8到0下4度，银川晴5到0下6度，西宁多云转晴5到0下11度，拉萨晴12到0下3度。PM2.5 的指数，北京99，天津85，上海20，重庆12。北京晴，11到0下2度，PM2.5的指数是99。好了，不要走开，更多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吴莫愁，由小黄人幕后团队打造的暖心动画《欢乐好声音》很快就要上映了。在《欢乐好声音》里，我为摇滚女孩艾希配音。艾希充满才华又特立独行，她对音乐的热爱让我很有共鸣。她在影片里还演唱了一首全新的中文单曲《让我自由》。《欢乐好声音》是一部既暖心又好笑的电影，希望大家和我一起传播音乐的力量，随时随地的唱起来。2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oh, 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选一个最舒适的角度，在键盘上跳跃，戴上和耳朵最 match 的耳机，进入另一个世界，用最自在的方式听最自在的音乐。 Music. Hey, Nakwan Ward, can we go thrift shopping? Some tags, only got $20 in my pocket. I'm hunting, looking for a comer. This is awesome. Now, walk into the club like, what up? I'm just pumped, I bought some from a thrift shop. Ice on the fringe is so frosty. The rolling in deep, headed to the mezzanine. Dressed in all pink, set my gator shoes. Those are green drapes and a leopard mink. Girl standing next to me, probably should have washed this. Smells like R. Kelly sheets. But it was 99 cents. I get copping it, washing it. About to go and get some compliments. Passing up on those moccasins. Someone else has been walking them. I am stunting and flossing and saving my money. And I'm happy that's a bargain. I'ma take your grandpa style. I'ma take your grandpa style. No, for real. Ask your grandpa. Can I have his hand me down? Thank you. Velour jumpsuit and some house slippers. Dookie brown leather jacket that I found. Dig it. They had a broken keyboard. I bought a broken keyboard. I bought a ski blanket. Then I bought a kneeboard. Hello, hello, my ace man, my Miller. John Wayne ain't got nothing on my fringe game. I can take some pro wings, make them cool, sell those. The sneakerheads will be like, ah, he got the Velcro. I'm gonna pop some tags, only got $20 in my pocket. I'm hunting, looking for a come up, this is awesome. Ow. I'm gonna pop some tags, only got $20 in my pocket. I'm hunting, looking for a come up. Awesome. What she know about rocking the wolf on your noggin? What she knowin' about wearing a fur fox skin? Whoa. I'm digging, I'm searching right through that luggage. One man's trash, that's another man's come up. Whoa. Thank your granddad for donating that plaid button up shirt. Cause right now I'm up in her skirt. I'm at the Goodwill, you can find me in the I'm not searching in the section. Your grammy, your mama, your mammy. I'll take those flannel zebra jammies secondhand and rock that. Then they be like, oh, that Gucci, that's tight. I'm like, yo, that's $50 for a t-shirt. Limited edition, let's do some simple edition. $50 for a t-shirt, that's just some ignorance. And having the same one as six other people in this club is like, don't eat, gang. Come take a look through my telescope. Trying to get girls from a brand, and you home. Goodwill. I'm gonna pop some tags. Only got $20 in my pocket. I'm hunting, looking for a come up. This is awesome. I'll wear your granddad's clothes. I look incredible. I'm in this big old from that thrift shop down the road. I'll wear your granddad's clothes. I look incredible. Come on, man. OK, 欢迎回来，现在是10:09，听到这首歌来自美国的西岸饶舌歌手 Mark Moore 的 Thrift Shop， 非常非常有个性，或者非常怎么说有故事的一位歌手 Mark Moore， 他在每年呢都会给自己的粉丝然后举办一个 party， 让他们来唱歌啊，或者说画画，接近自己的偶像。他的音乐很多都会讲到消费观，或者说男女平等，性别主义，戒除毒瘾等等。因为他本身呢在曾经成名之后一度堕落自己，成为了瘾君子，但是在声名受挫之后改正，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当中，也因此呢有了很多很多的感触，并且把这种感触写成了自己的歌。 什么声音正在回响，什么温度还在口前方，什么嘴巴来不及讲，什么时候把你留在这声响，我的身体 时隔七年之后，当你再次听到郭顶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生惊叹，说哇，这是曾经这个唱歌会微微笑，唱情歌，唱 R&B， 然后他的专辑呢也是黑框眼镜蓝天白云的那个郭顶吗？七年的时间之后，你再听到他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金属感、疏离感，他的嗓音沙哑，然后还有带浓厚的鼻音，他的造型也会更加的冷酷。然后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现在唱歌呢不会刻意的去笑，但是我觉得我做的音乐是我认为很正常人的一个状态，变成了摇滚青年。郭顶的歌，刚才你听到他新专辑当中把你的外套留在身上。 冷战比吵架麻烦，有钱不还，早晚要一起买单。你将沟通想成刁难，让裂缝再扩散，修不好的情感。 长庚最棒的音乐都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芬兰芬林七，真的没味儿哦。 世界再大，走得再远，

连续听到两位呢，都是这个几年的时间给他们带来了很大改变的女歌手，曾经的假小子张芸京，然后在前两年综艺节目当中再次见到她，真人秀节目当中再次看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把曾经的短发然后留成了长发，但是当然呢一直都没有改变的还是在节目当中那种满满的好像是男友力的感觉。而另外一位呢，在她出道比赛的时候戴着圆圆的眼镜，非常可爱，像哆啦 A 梦，现在呢越来越酷的 BB 周笔畅。 想听到一个谎言，不要你冷漠自重，这样的关系凝固了一动也不能动，分也分不了手，走也无路可走，时间嘲笑作弄，我认真思考过怎么会越爱越寂寞，很难想象那么幸福瞬间就能坠落，我们有没有救，答案谁也不说，故事失去结局，一切都失去意义，福尔摩斯发现了没有，谁把爱情偷走，为什么找不到线索，对出谁做错什么，福尔摩斯能不能拯救，爱依然不到我，为什么总是困扰我，每次拥抱却都感觉痛，爱情悬疑让人孤独，还催眠我这就是幸福，怎么会越爱越寂寞，很难想象那么幸福瞬间就能坠落，我们有没有救，答案谁也不说，故事失去结局，一切都失去意义，福尔摩斯发现了没有，什么找不到线索，推理不出谁做错什么，福尔摩斯能不能拯救，爱依然不得我，为什么总是困扰我，每次拥抱却都感觉痛，爱情悬疑让人孤独，还催眠我这就是幸福。 这首歌是周笔畅的歌，叫做福尔摩斯。2017年他主要要筹备什么呢？在最近亮相活动的时候，他有介绍说今年他会筹备自己的这个新的专辑，当然还有演唱会，当然最近你还能看到他的这个拍摄作品展。从出道最开始比赛的时候是可爱的造型，然后后来很长一段时期呢都是中性风，不过2017年的开年你会发现他的造型又默默的有改变，比如说这次活动当中他外面穿的是这个机车皮夹克，然后配上长款的衬衫，配上发型，大家说哇，原来 BB 越来越女人味了。还有他的粉丝就会说还是这样的造型适合我们家周笔畅。 Got the beat, let's drop it. Your stars need to be wished on. Your skin needs to be kissed. 戏痴也好，实力派也罢，我只想把不同的角色演出应有的色彩。新的一年，做与众不同的自己。我是陈建斌。 Hello, Moto。 如果爱是座公寓， 一部电梯里的男女人生悲欢。可为全新专辑《0000》主打电梯，唱出你的现在、过去与未来。滚石唱片。 师姐弟2017年他的演唱会应该会比要早来一点，他就是魏晨。魏晨的新作品这首歌叫做不变，出道这么多年以来，他说改变了很多，无论是从造型啊、风格啊，还说全新的尝试，但是不变的呢，就是从最开始出道时候的初心。 花和土纠缠，熟悉的暖永远都分不开，与迷恋大海凝望的蓝靠岸，人世过荏苒，心跳的声落在耳畔，是谁的眼泪将回忆扩散后融入身体，紧紧闭上眼睛和全世界平行。 Oh, I know 雨和天纠缠，孤独的痛洒满整个夜晚， 整个夜晚 风把落叶吹散，幸福的碎片落在谁的胸口， 在谁的胸口， 任时光荏苒，心跳的声落在耳畔， 落在耳畔， 是谁的眼泪沾，回忆扩散后融入身体，轻轻闭上眼睛，和全世界平行，和全世界平行。 除了演唱会和新的专辑之外呢，最近他还在拍电影，他就是魏晨。而最近的霸屏电影或者电视剧呢，有一个名字一定是出现在你生活当中的频次，无论你看或者不看都是逃不开，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而这部影片呢，也让大家突然惊异的发现啊，说哇，原来赵又廷啊，他演得这么好，同时他其实还是会唱歌。 Stand by me 赵又廷 Has come And the land is dark And the moon is the only light we'll see. No, I won't be afraid. No, I won't be afraid. Just as long as you stand by me. 这首歌很短，赵又廷的 Stand by me。 最近好像这个有一个共同的这个言论，就是说原来真的没有想到赵又廷那么会演戏。他当然会演戏了，当年还是没有那么知名的时候，作为仔仔的师弟，在当年的某一项颁奖典礼上面，最佳男演员的称号就是击败仔仔周渝民，然后当场全场都是非常的诧异，包括他自己，包括仔仔，那个画面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啊。马上来听到这首歌，是泳儿曾经发行过一张翻唱专辑当中收录他翻唱杜德伟的《无心伤害》。 真心无奈，多情都为了爱，我坐在这傻傻的发呆，我任依赖你真正的爱。 心还在，爱你的人还在，苦苦等，想哭哭不出来，无心伤害，你应该明白。爱太多恐惧，受伤容易，后心后爱才是唯一。 就算

欢迎回来，自在音乐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现在是10:48。很多歌手呢，他们会写一首歌给到另外的歌手来唱，然后这首歌很好听，过了多年之后，他觉得自己来演绎一遍，好像版本应该也还不错，于是他们又拿回来唱。比如说马上来听到这首歌是黄玠写给魏如萱的《香格里拉》，而这个版本呢，他自己拿回来再唱一遍。 实现我的梦，以为写首好歌走路就能抬起头，以为寂寞拖车旅行就能变英雄，现在的我失去了冲动，有才华的人多起金光闪闪的讲座，亲爱的口本是否也曾爱慕虚荣，希望有人冲破疑惑带我向前走，现在的我变得好懦弱，雨会下雨会停，这是不变的道理，夜空中北极星，迷路的人不恐惧，我唱歌你在听，一切风平又浪静，聚和弦的根音抚平脆弱的心灵，我只想牵着你走到很远的梦里，小木屋红屋顶地址是一个秘密，你抱着小猫咪蓝眼睛不再犹豫，香格里拉在哪里，让我们去找寻，写首好歌走路就能抬起头，以为寂寞拖车旅行就能变英雄，现在的我失去了冲动，雨会下雨会停，这是不变的道理，夜空中北极星，迷路的人不恐惧，我唱歌在听，一切风平又浪静，聚和弦的根音抚平脆弱的心灵，我只想牵着你走到很远的梦里，小木屋红屋顶地址是一个秘密，你抱着小猫咪蓝眼睛不再犹豫，想隔离 这样的歌呢有很多，比如说李泉，然后他唱过一个版本的《我要我们在一起》，比如说林俊杰又拿回来唱他卖出去的第一首歌给阿妹的《记得》，都是充满了满满的故事还有自己的表达在里面。这首歌来自黄玠的版本《香格里拉》，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去听一听魏如萱的版本。好了，马上我们来分享到的是一首新歌，来自陈罗莉。陈罗莉的这首新歌叫做《初恋薛凯琪》，当然她有自己介绍了，就是我真的很喜欢，单纯的个人很喜欢薛凯琪 Fiona 而已。 一瞬间偷走我的直觉，是你清风无解，角脸模糊的世界，你注视我用力去感觉，你从没站在我的身边，我们活在同个世界，像彼岸迷雾中的光线划破心结。 为幸福不松懈，就像情书里面慕容雪的心愿和你无邪笑脸，心里面的思念让我感受到春阴的甜，还是期待那天。对幸福不松懈，记得初次遇见，只是因为有你忘了海角天边，你的美你的眼和秋天老板安详笑脸，初恋着你的视线。从没站在我的身边，我们活在同个世界，像彼岸迷雾中的光线划破心间。对幸福不松懈，就像情书里面慕容雪的心愿和你无邪笑脸，心里面的思念让我感受到春阴的甜，还是期待那天。对幸福不松懈，记得初次遇见，只是因为有你忘了海角天边，你的美你的眼和秋天老板安详笑脸，初恋着你的视线。在这物是人非的世纪，你的身影却无比清晰，每行字句都专心喜欢你。对幸福不松懈，就像情书里面慕容雪的心愿和你无邪笑脸，心里面的思念让我感受到春阴的甜，还是期待那天。对幸福不松懈，记得初次遇见，只是因为有你忘了海角天边，你的美你的眼和秋天老板安详笑脸，初恋着你的视线。 哇，对自己喜欢的偶像表白的真的是如此的直白，陈罗莉初恋薛凯琪，他的全新歌曲。但是这样的事情啊，薛凯琪自己当然也做过。在当初他刚刚出道的时候，他非常喜欢基诺里维斯，然后呢就唱了这首《基诺里维斯回信》。这首歌有一天真的被自己的偶像听到之后，然后在到香港地区宣传的时候，基诺里维斯就真的给到菲欧娜回应，真的是一种梦想成真，然后很梦幻，对于女生来说很有粉红色泡泡的感觉吧。10:56，这里是 Music Radio 自在音乐，我是魏野。本小时最后我们来听到菲欧娜的歌《基诺里维斯回信》，我们下小时见。 天天写风风写梦露白句的我爱你，写了十年从未觉得太乏味，心酸最后收得到答复，何理换美不美。K 先生，可否在你18秒中看看信？如果你认同人是有需要做梦，给我寄赠签名的信封，只要一封。继续被动来做普通的大众，实在没有用，情愿不怕面红，顽强地进攻，争取你认同。朝朝暮暮寄信，明知我们隔着个太空，仍然将爱慕天天一种信封。抬头望星空发梦，仍然痴心等到远处你为我写那一封。人人都怕暗怕倦怕破空，全球得我未死心，没有放松，专心对超强偶像也能用一直相信，所以给你一直写信。F 小姐真感激你为我满 上这一杯派克咖啡，去遇见。一杯说走就走，一杯莫扎特，一杯不许吃棒棒糖，一杯拖延症，一杯树同学，一杯空中之城，一杯充满阳光的自己。我在街角邂逅一杯美好，全家派克咖啡，全家就是你家。 上午11点，嗨，我是郁可唯。新一年要不要养成记手账的小习惯呢？记录生活中的精彩瞬间，让美好的事物变得更触手可及。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90.0，沈阳99.8，武汉90.7，香港、深圳101.2，广州87.4，南京98.9，上海107.7。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魏野，来关注一组歌坛资讯。鹿晗全新的迷你专辑 Venture 当中的新歌《如果》的 MV 昨天正式上线。这支 MV 通过蒙太奇的拍摄手法，让画面充满了故事感。而根据了解，新专辑当中的另一首歌《感》也将于本月27号正式发布。摇滚歌手王野的新歌《不是过错的错过》昨天正式上线，这是王野新 EP《我可以》当中的第三首曝光单曲。而歌曲的曲风与他以往的摇滚风格不同，用中慢版的编曲与情感浓烈的声音描述了一段悲伤的故事。由陶喆、林俊杰、辛晓琪等歌手向罗大佑来致敬的巡回演唱会《假如我是罗大佑》明天呢将会在台北小巨蛋开唱。演唱会之上，林俊杰将演唱《滚滚红尘》，戴佩妮则选择了《将进酒》。罗大佑表示将会以嘉宾的身份出席演唱两首歌，并与众歌手合唱《明天会更好》。歌手第七场竞演昨天在长沙进行录制，其中李健以逆战歌手的身份重返歌手舞台，而张碧晨则作为踢馆歌手出现在了第七期录制当中。本期节目当中，李健献唱了自己作词作曲的《异乡人》，而张碧晨选择了张学友的经典曲目《时间有泪》。演出方面，本月27号到3月31号期间，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将会在北京举行。参演作品涵盖了京剧、地方戏、话剧、儿童剧、歌剧、音乐剧、舞剧等不同的艺术门类，其中包括了豫剧《焦裕禄》、评剧《母亲》、淮剧《小镇》、京剧《西安事变》等。明天，亲子原创环保儿童剧《布鲁布鲁之绿色大作战》将在北京的青蓝剧场上演。这部剧以一只被丢进村子的脏鞋为引子，从而引发了一段保护生态环境的奇幻故事。作为2017年的开年大戏，天津人艺将推出原创大型历史反腐话剧《天下良田》，其中男一号刘统勋和即将播出的电视剧版的《天下良田一致》都由演员吴京安来饰演。本剧将于3月31号、4月1号和4月2号在天津的光华剧院上演。上海芭蕾舞团近日发布了2017春季演出计划，原创芭蕾舞剧《简爱》和《哈姆雷特》，古典芭蕾舞之作《天鹅湖》和《吉塞尔》等将会陆续登上上海大剧院和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其中《简爱》将作为上海芭蕾舞团此次春季演出季的首部作品，于3月24号、25号在上海大剧院首演。用音乐与世界连接，本次由小鹿编辑为也播报的 News Update 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继续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关注天气，关爱宝宝健康，达音伊可欣带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接下来两天你要怎么度过呢？当然今天我们三小时的好音乐还在继续，我们第三小时也同样欢迎你在新浪微博上面来找到我，跟我们来互动。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中文卫也加上英文字母 I 给我留言，在目前呢我都是可以看到的，包括你想要听到的歌。而刚才听到的呢是曾经的组合当中舞蹈担当，而现在已经回国发展并且成为了一个很不错的 solo 歌手，他就是孟佳。孟佳的新歌叫做给我乖。 Just floating in nothing, ever thought we'd write an ending when we were only on beginning. Now it burns. One night a fire we had it, now it's pushed away. We put some water, we rubbed it, but it would not stay. When the water came down.Once the water came down, now it burns. Dip in dripping, wash our hands of what we thought would stand through any flood or fight. Seems as if it would have died. One night of fire, we had it, now it's pushed away. We put some water, we rubbed it, but it would not stay. Why came downThe water came down, now it burns. One night of fire, we burnt it out before the dawn. We couldn't feel, but we were kept, and now the gust was gone. The water came down, once the water came down. 马上要来听到的这一位歌手呢，这一位老板呢，他刚刚发行了自己的全新专辑，也是隔了一段时间了。Black and Garden， 黑金，他就是尚雯婕。而这个2017年目前为止呢，他应该是挣很多钱，不过他的关注点被他的签约艺人好像强很多，就是迪玛希了。今天晚上的歌手节目当中呢，又会有全新的歌手要登场，啊，明天的。歌手对吧，要全新的歌手要登场，那就是李健要作为返场歌手，同时张碧晨要来踢馆，那不知道迪玛希在这一次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呢？那马上来听到他的老板的歌好了，尚雯婕的黑金。 世界。 最坏的时代来得正好，烦恼的泰山金玉红毛。 世界再大，走得再远，都要回家，因为这里有爱为我守候。我是孙俪，我选欧派整体厨房，有家有爱有欧派。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 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 如苍穹。 非常高的音高，他是黄绮珊。黄绮珊和小柯合唱的这首叫做《我还能做什么》，而马上来听到的这位歌手呢，他同样在最开始的时候是以音非常高、跨度非常大而被大家所熟悉和称赞。最近两年呢，他的这个唱歌的这个歌路略有改变，而马上要开演唱会的他就是李佳薇。 只是飞鸟，拥抱后手中只剩下羽毛。当初你又何必浪费那么多咖啡和玫瑰来打扰？我想要安静的思考，让爱恨不再动摇。一想你就平衡不了，我关灯还是关不掉这风暴。心一跳，爱就开始煎熬， 想 李佳薇，她的成名作之一这首歌《煎熬》马上就要开演唱会，而之前的同门的这个师姐蔡依林又给她来加油助阵，一个好大的惊喜，说之前告诉她说你帮我带一个包裹，然后去到这个外地，然后当然李佳薇欣然答应。等到她开发布会的时候，哲林说你打开那个包裹，原来是帮她做了一个特制的翻糖蛋糕，真的是非常有心了。而马上也要开演唱会的还有一位重量级的，他当然就是阿妹。 那是个月亮，就是个月亮，并不是地上霜，那地上花瓣看完了就完，没必要再脸上什么秋 是陈奕迅，你现在收听的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最美的中国，唱最美的歌，相亲 九月奇迹2017全新单曲《最美的中国》贺岁来袭，主旋律的风格添加时尚元素，为大家送上最美的新春祝福。 听见 Music Radio。 2015年的时候呢，当时小鬼黄鸿升主演了话题电影叫做《角头》，而其中的造型呢真的是非常的帅。同时呢，这个电影当中的主题曲也是由他来完成演唱，并且是个人来创作。这首歌就是现在你来听到的《忘了我》，他是小鬼黄鸿升。 种沉默，固执而洒脱，他的温柔，危险而诱惑，用力嘶吼，在梦境之后，醒来我已不是我，寻找不到爱过的线索。拨开伤口，痛不过心痛，汹涌逆流，留不下成就。亲爱的你，带给我自由，自由却无法停留，呼吸不到渴望的念头。你说让我走，就算放手，死不会再回头，就让我一个人挥霍着寂寞，给不了你想要的承诺，爱恨都折磨，疯过痛过之后，请忘了我。笑我，你真我躲，躲不过陨落。越想回头，越无法摆脱。压抑不住的冲动，分开才是最美的拥有。你说让我走，就算放手。再回头，就让我一个人挥霍着寂寞，给不了你想要的承诺，爱恨都折磨，疯过痛过之后，请忘了我。头，就让我一个人挥霍着寂寞，给不了你想要的承诺，爱恨都折磨，疯过痛过之后，请忘了我，哭过笑过当作最后的。 你说你不会在意，那为何用尽力气，用那些冷言冷语当你面子的武器？你说如果要分离，希望过程很和平，把冷嘲当作冷静，我提都懒得再提。沉默不代表不懂， 想伤害我，我不会闪躲，死了心的人不会有伤口。你想伤害我，我不会还手，已经放弃的人永不会痛。你以为你已经看透我，但已经看透的人只有我。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搭乘本次的音乐国际线。为了保证您的正常收听，请全程锁定我们的频率。准备好了吗？音乐国际线带你倾听来自世界的声音。 Welcome aboard。 音乐国际线，今天我们抵达的站点是俄罗斯，菲利普·吉尔克洛夫，当今俄罗斯乐坛最出色也最具国际影响力的音乐人之一。出生于1967年4月30号，1990年正式在俄罗斯流行乐坛出道。1991年，24岁的菲利普·吉尔克洛夫第一次出访美国、加拿大、德国和以色列，他的俄语歌曲也随着他的出访而获得了极大的影响力。1997年，在蒙特卡罗举行的世界音乐大奖颁奖礼上，他获得了俄语地区唱片销量大奖。1998年，他再次赢得这项荣誉，并在之后受到国际巨星 Michael Jackson 的邀请，在 Jackson 与他的朋友们巡回演唱会上担当表演嘉宾，深受好评。菲利普·吉尔克洛夫不仅有着独特的雄浑嗓音，还有着极强的驾驭歌曲的能力。他对热情奔放的拉丁歌曲的演绎与拉丁歌王 Rick Martin 相比毫不逊色，而对于忧郁伤感的情歌，他也能演绎得感人至深，回味绵长。音乐国际线，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菲利普·吉尔克洛夫的歌声，收入多张精选集中的代表作品之一《A Little Sorry》。 Наши чувства. последний раз. Тебе наскучила в любовь игра, и ты не хочешь этого скрывать. А годы лучше учались вдаль, все это грустно и немного жаль. Последний раз. 早晨的两三个小时要怎么丰盛起来呢？用美味填满肚皮，用音乐填满心情。我是高敏，就在早安音乐，和我一起满载着活力出发吧。 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优质生活。肯德基早餐周宝卷饼6789元套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的好味道。肯德基早餐邀您锁定早安音乐，一起加油鼓励。 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OK， 欢迎回来，在11:46，这里是 Music Radio 自在音乐，我是魏野。马上来听到的薛之谦最近在忙什么，他当然还是在各档节目当中然后来亮相，比如说火星情报局啊，我们的挑战啊，同时呢他终于有加盟到电影演出了，叫做有完没完，目前已经公开了预告片，同时呢马上大成本制作的一档全新的节目《金曲捞》，他依然将担当音乐换新诗。 收拾好行李，我要去哪里？只要跟着你，可是梦一推就醒，车外的风景，有你的身影，多希望是你。想起我这身白衣裙，是我的婚礼，对面不是你，我控制不了我自己。如果你出现在这里，我终于成了别人的女人。曾经为你 奋不顾身的人，只为你偶尔的温柔越走越深。我终于成了别人的女人，等到最后无路可退的人，还担心留给你的爱还是那么深。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时候，当时杨洋的造型我就觉得，哎，怎么似曾相识呢？然后发现，哦，为什么那么像薛之谦？那为什么不找薛之谦来演就好了？2017年，他终于要出演电影了。目前已经公开预告片的电影有《完没完》，薛之谦在其中遭到强力表白，而这首歌你来听到的就是他的《我终于成了别人的女人》。有一点狗血的命题啊。那我们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啊，这首歌名字叫做还好当初没有成为男女朋友。 还好当初没有成为男女朋友，现在才能坐着聊聊从前以后，喝过一杯咖啡，躺过一张枕头，你没人要我来收，你才没人要呢，哼！ 你咋又失恋了？我去，不是说他完美 so sweet， 你的孤注冰玻璃心，该盖好早点家。出去，我又被拒绝了，我得 成为男女朋友，才能赖着和你住同一栋楼，蹭你的红烧肉。当你失眠时也失恋时哭成狗，想喝酒 Let's go。有我在你一生左右，还好我爱你三个字没说出口，爱有好几种。 这首歌其实唱得很有道理哦，你要相信，有的时候没有成为男女朋友，可能被你捅破那一层窗户纸要更好很多。这首歌来自谭又明，名字叫做《还好当初没有成为男女朋友》。11:55，好了，本小时最后呢，我们又来听一位当红炸子鸡的歌了。因为呢，最近无论是漂亮的李慧珍，还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都有她的出演。同时呢，马上就要开始的新一期的《跑男》当中，她将会顶替 Angelababy， 她就是迪丽热巴。本小时的最后，也是今天节目的最后啦，我们来听这首由热巴来演唱的《漂亮的在一起》。好了，我是魏爷，以上就是我们本周自在音乐的全部内容。我们下周一的早上9点在这边再见喽，拜拜。祝你周末愉快。 多少雨多少心多少惊喜也会遇，或有你或不及或转出想念你，再相遇再相聚再看看漂亮的你，永远或短暂人生的 ABB， 想让你都听见，想让你都看见， 时间的火车票。 搭载长大后的我，驶向记忆中的童年。世上美丽的地方千万，唯独家乡的美无可替代。